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各位，现在是早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听到我们俩声音响起的时候，老听众会猜说今天是直播还是录播呢？ 嗯，到底是直播录播？ 五一劳动节至今，我们俩决定好好劳动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俩首先要给自己鼓鼓掌，为什么？因为在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我们俩还在坚守在岗位上，还在劳动，对不对？ 对，那要更多的朋友呢，也像我们一样坚守在岗位上啊。那向大家都致敬了，而且像在出游的各位也送出敬意，劳动节快乐。 是，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单曲要为你送出《非常潇洒的你》，送出《潇洒小姐》。 只想让你知道， 你也要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的了，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掌握世界。会揭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的量，不需要训练。做人就潇洒一点， 我找到世界。喜欢你。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有点浓浓的夜店风啊，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是不是在这个小长假当中有去夜店来玩一下，所以今天呢也算给你们来一个延续，因为今天其实还在长假当中，对不对哈？ 清晨洗脑当中啊， 是。 刚刚也说了，我们今天是直播，哎，那王小岩呢也说，我今天是签到第一名哦，我也是在去加班的路上。那看来今天签到的前10位朋友啊，有的可能是经常守候咱们早安音乐秀的， 对。 然后看到一个老朋友终于冲前10成功了， 嗯， 暂先不点名一下，来，我们从第一名点到第二名给大家看一看哈， 嗯， 第一名呢是王小妍，第二名大如如，第三名是影子，第四名生活依旧，第五名是福星。 哎，来恭喜一下王小妍啊，这个还真的是签到第一名。第六名呢是爱是残缺的美，第七名是红无君，第八名是费劲，第九名是梦梦，第十名是唯一，费劲都签上来了，恭喜恭喜啊！ 你这费劲都签什么意思？费劲就不能签上来吗？ 不是，关键费劲还真的挺费劲的，每次都是就签了这么长时间，真的好像那个爱了很久的朋友一样，就是上不来啊。 这个在我们放假期间呢，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无语了，就是主播郭鹏的电动车到底是怎么了？ 没想到我的这个小小的电动车的这个失窃事故引起了大家这么多的广泛关注。你知道上周在老白的节目当中都有人在问，哎，郭鹏电动车到底怎么了？就是我还挺无语的，就是走哪儿都有人问到哪儿哈。 是，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哈，第一次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建议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知道我们在聊什么了。 哎，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电动车到底是怎么被偷的。好了， 不关心，不关心。 好了，不关心这些了，先来看看天气啊。 我们关心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一下五一劳动节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早上五点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今天白天的云量比较多，天气是以阴为主的，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如果您今天有出行计划的话，备上一把伞是准没错的。但是呢，降水量不大，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到夜间的时候，降水就会结束了，天气会转为晴好的状况。 哎，也就是今天呢是有一点点的小雨，但是呢不知道会降在哪里哈。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啊，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西部山区会有阵雨，阴天转晴天哈。这个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反正今天呢会有点下雨的情况，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还是要稍微的备把雨具。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互动话题是，今天其实还是在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嘛，对吧？来让大家说说怎么来度过这个小长假，或者今天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跟计划好了哈。 就是怎么度过的这个小长假哈，已经过去了1/3。 对， 哎，您都是怎么过的呢？或者说今天还打算拽着这个小长假的尾巴干点什么，都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是刚刚介绍给您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 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估计很多人呢这两天在出游的时候呢都感受到了这个终于有一个小长假可以休息了，但是我估计更多的感觉就是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是不是？ 哎呦，人好多呀，就人山人海。因为三天的假期，说实话，如果你不利用年假去拼凑一下的话，出趟国或者去趟远的地方，其实是有点不太现实的。 对， 那你走近了呢？大家现在就这个自驾车都比较方便，所以可能就会出现堵车呀或者拥挤啊之类的状况。 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来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那今天最后一天了，如果你有哪些好的行程的话，也欢迎跟我一起来分享，来感受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畅快的时光。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陶喆的《17岁》。 多可爱，导演中只有伤心和依赖，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我是个17岁的小男孩，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如果自己觉得好傻的事，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那是多么纯洁的想。是一种成长也好，是一种被爱也好。 来自于陶喆的十七岁。祝愿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活得像花儿一样，像十七岁一样绽放哈。 嗯，春天呢，北京呢花儿也开了，不仅仅是十七岁的少年的面庞如花儿一般的娇嫩。现在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哈，北京呢有72处公园和风景区花开正好，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观赏一下。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有，而且还有42项公园的文化活动呢也都会在五一期间来举办啊。五一假期呢是陶信离，我昨天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还在想谁叫陶信离。陶信离三姐妹最后一波的欣赏季了，就桃花、杏花和梨花了哈。啊，八达岭长城的风景名胜区，以及3000亩的这个花海簇拥长城，所以很多人呢可以去八达岭长城这个风景区来看一看哈。 嗯。 另外呢，这个延庆的龙庆峡风景区，以及密云的清凉谷风景区、平谷金海湖风景区，都比室内的温度要低3到5度，花期可能会延长一些哈。 嗯，如果您今天还没有看过这个山桃花、山杏花的风采，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就刚刚有介绍，比我们市区的温度大概低3到5度，所以花期会延长一些。 嗯， 那除了这个山桃花、山杏花之外呢，现在也是这个牡丹月季的盛花期。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经常去看的，就是北京植物园，还有天坛公园，这些都是大家经常去的月季的观赏地。 对。 那么今年呢，在北京园博园也栽种了70多个品种的月季，在赏花的同时，你还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月季花的知识。 嗯，另外呢，顺义区的和谐广场当中呢，有上万株十余种的藤本月季，以及呢这个地被月季，这个观赏效果也还是不错的哈。啊，另外呢，北京公园的和民胜区的官方网站上显示，这一次呢全市推出了72个景区，分布在全市的各个区域当中哈。市民呢五一游玩的时候无需舍近求远，最美的景色呢都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了啊。如果今天大家还没有看的话，不妨去看一看。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骏宝捷6432-6688。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woke up and thought this song, I ain't got time to listen to any shit. Yeah. The wind in my pony top down, alright. Ain't got time to let them talk in my day. That's right. Sunlight, the fireworks, sing like no one's there.You wait so long to catch that feeling, so hold on to it for as long as you can. Yeah. We could run away to only where we know, but I got plans. Hey. So light the fireworks, sing like no one's heard. Let's dance, it's us against the world. OK， 来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They Don't Know 啊，这个还是有点少女风的时期的她来做的这样一首单曲。应该来说，今天呢，我觉得也算是在我们的这个天空当中抹下了一抹稍微淡淡的粉色哈。 嗯，再来看看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我们想聊一聊，今天是5月1号，也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哎，之前的这个两天您都是怎么过的啊？或者说今天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跟计划，都可以来到后花园当中，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 是特洛伊呢，非常好，他说向坚守阵地的郭鹏和静瑜来致敬，节日快乐，支持你们啊！同时他说假期呢也带着郭鹏和静瑜的问候回家看了看爸妈，把你们的节目回放给他们听，给他们下载了蜻蜓 FM， 让他们能在节目当中听到点我的名字的幸福啊！ 对，就我们有说的说，哎，这特洛伊这位朋友发来自己的肌肉照哈，说妈妈你看肌肉肌肉我练出来的。 真人能够看的照片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啊，也希望那特洛伊能在家里好好的过这个假期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今天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后一天你准备干嘛。不过我估计啊，估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只有两种状态，现在能听到的话呢，不是呢就是我们的忠实粉丝然后准备今天在家赖一天，就是现在正开车在路上准备这个自驾游出去玩一天了，对不对、 也可能是在加班路上哦，就像刚刚的那位朋友、那如果5.11小长假您没有出去玩，哎，约上3-5好友一起吃个饭聚个会，结束之后再看一部电影的话，那可能最近大热的这一部又走到您的视线当中，不过他最近遭遇了点小麻烦，哎、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他发了很多的主题曲，所以每次发一波我们就介绍一下，其实也宣传预热了很多了， 算是宣传了非常非常久了，而且呢我觉得这部影片呢也算是未热先火哈，就是已经开始有很多种的预热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的这部电影叫后来的我们，来自于刘若英导演的处女作哈，4月28号呢上映了，首日的票房就突破了2.8亿元，看起来感觉就是一个爆款又冉冉升起了，对不对、但是呢上映首日呢就被爆出了票房作假的这样一种事情，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哈。 因为之前的时候说这部影片是创下了华语点映的一个记录，就是点映的票房就已经破亿了， 对， 但是呢有爆料方称说片方为了抢排片，怎么具体操作的，就是说之前自己先大面积的购入这个预售票，用预售票的票房数据来绑架院线排片，因为在排片当日的时候差不多能达到50%以上，但是在上映当天的时候大批的退票，他们说普通的这个影片的退票率大概是3%左右， 对， 可是这部影片差不多可以达到6%， 太可怕了哈。 所以说遭遇到这次退票事件之后呢，联合出品方和发行方猫眼电影紧急就做出声明了，说已经把相关的数据和证据提交给主管部门了，将会再进一步的做详细的调查，同时也关闭了退票的功能。 对，昨天我还看到一些人在抱怨说别人真正的这个去刷票的人 有事儿啊， 对，我真的想去退个票的人反而退不了了，对，然后呢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票房造假的手段，他说以往的造假都是人工操作了，比如说直接跟影院方商谈所作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现在已经变成互联网手段，就是造假方呢直接使用软件注册不同的虚拟的账号，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时段购买大量的电影票，然后呢让影院误以为预售很高，所以增加场次啊，最后结果这么一取消的话，确实达到了这个绑架排片的目的啊。 对，但是已经售出大量影片的这些场次没有办法取消排片，所以就达成了这样的状况。那现在呢暂时对关闭了这个退票功能之后啊，还是有不少的粉丝，不管你是冲着井柏然，冲着周冬雨，或者就是喜欢奶茶刘若英，想要去看看后来的我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其实大可不必受到这些锁片排片，其实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手段，好的电影如果它内容过硬的话终究不会被埋没的。 对，就像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的我们，陈奕迅呢也曾经说过他非常感恩在生命当中能够碰到这么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 会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来自陈奕迅的这首《我们》，如果你去电影院当中去看了这部影片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是三首单曲当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啊。刚才胡静呢也是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啊，能够看得到主人公井柏然和周冬雨两个人紧紧的相拥在一起，这算是他们告别的时候的那一次相拥吧。但是我觉得在我个人看来，这部影片呢会有点奇怪，就是跟我的这个价值观好像稍微有点区别哈。 嗯， 所以看起来怪怪的。 但是很感谢你们两个都没有跟我剧透，我还没有去看。好了好了，就此打住吧。 就打住啊，打住打住。我觉得跟广大的朋友们也是这样，因为4月28号才上映嘛，像今天其实才大概过了两三天而已，对不对？大家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电影院去支持一下的。 是，刚刚有说一下啊，这个五一假期没有出游的朋友呢，可能去了电影院。那出游的朋友呢，哎，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感觉到来不及啦。 嗯， 比如说路上堵了一会儿啊，就感觉这个换票啊、乘车啊、安检呐、都特别的紧张。 是。 那么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北京南站提前开启了地下换乘层快速进站厅，并且根据客流适当的延后关闭的时间来应对客流高峰。 嗯，当然要需要提醒广大旅客的是，快速进站厅呢主要是针对半小时之内来发车的列车，可以覆盖的全部北京南站始发的高铁列车。候车的时间充裕的旅客呢，仍然需要到候车大厅去等待这个检票进站。另外呢，方便旅客在人流密集的时候快速上车，北京南站呢还特别掐点到站的旅客呢推出了一个急旅客的服务哈。 虽然我们不鼓励大家掐点到站这种行为哈，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特殊状况掐点到了，现在就有一些啊比较紧急的状况可以保证您上车了。其实今天也算是一个返程的高峰， 是， 所以提醒大家留出充裕的时间早点回家。 哎，是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关诗敏的这一首《快递甜心》。如果真的有甜心需要快递的话，估计也需要来进行掐点来算了，是不是要给他开辟一条特殊的通道才好啊？ 其实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等你亲手的心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为您送出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静瑜刚才呢这个好像突然消失在了一个神秘的虫洞当中啊， 我开话筒了。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这个今天我觉得给我们送的这个音乐早餐还挺好的，就是只不过稍微有点违和的是，前面刚说了豆浆油条应该怎么吃，然后忽然送上我一杯清茶给我啊。 因为是这样讲的，说早上不要吃太多的油条，一看你就没有认真听讲， 就太油腻嘛。 油腻，所以说我们来喝点茶解一解。 哎，那接下来这条消息，我觉得算是豆浆油条还是茶叶呢？你觉得？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茶吧。 嗯， 因为你知道，就是春春之前有一首歌叫《蜀绣》。 那 回到对啊，回到他的家乡，你知道在成都最喜欢的那喝茶呀，摆龙门阵呐、啊， 对， 嗑嗑瓜子儿啊，过得多 是吧？ 过得多舒适啊！ 是，来看一看哈，4月29号呢，李宇春2018年的流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是热辣开唱了，这也算是春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度在上海举办个人的演唱会啊。 是，这一次呢，演唱了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蜀绣》，还有像《下个路口见》这种可以全场大合唱的经典歌曲， 是， 还有浪漫献唱了。 我喜欢你时的内心活动，哎，翻唱了这样一首小清新的歌曲。 对， 总之呢，这一趟演唱会就是多元、创新、跨界和国际。所以近年来呢，李宇春的演唱会越来越受到乐迷们的期待了，也是因为每次都可以看到很多丰富的不同面的春春呈现在大家眼前。 这一次呢，演唱会的舞美呢，也算是花了很多的功夫，舞台上的这个震撼的灯光视觉呢，都是让人感觉到，哇，这场演唱会确实超值。李宇春呢和舞者的动作的投影呢，在整个透明的至于两个空间当中，也进行了一种多元文化的感觉。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次演唱会当中所演唱过的一首曲目《下个路口见》。 也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历史放映收音机，你听几点几，他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他下雨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也许又是冬季，其实 The Good Morning Show。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春春的《下个路口见》，接下来要请出另外的一位大家都很喜欢的女歌手了，孙燕姿给我们带来的一首《E-Lover》。 好吗？冷暖映着天，两个。 去哪玩？ 去哪玩不重要，重要的是带上它。 谁？ 美摄 APP 啊，拍摄不限时长，高清黑科技，还自带美颜效果，1000万人都在用。 视频大片交给你， 美摄 APP 升级你的视频体验，美丽的美，摄影的摄，请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ide to side, she gotta have her own money. Oh yeah, shout out to the girls that pay they rent all time. If you ain't near the party, take your ass back home. If you get it naughty, baby, here's my phone. Slide with your boy to the bar, slide with your boy to the car. I've been searching everywhere.Looking for them girls with the big old hoops that drop it down and Daisy Dukes. I wanna get down. Yeah, them the ones I'm trying to recruit. I'm looking at you, yeah, you, baby. Baby, now let me hear you say you're ready. I'm ready. Oh yeah, girl, you better have your hair weave strapped on tight. Cause once we get going.Till the morning, so just say alright, alright. If you ain't here to party, take your ass back home. If you're getting naughty, baby, here's my phone. Slide with your boy to the bar, slide with your boy to the car. I've been searching everywhere, and now here you are. Ooh, chunky, looking for them girls with the.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Chunky 啊，这也是选自他那张去年那张非常大热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虽然呢，好像不像 Twenty Four Magic 或者是像 Finest 这样比较出名，但这首歌曲其实还是很有浓浓的复古的风格的啊。 嗯，只要一听编曲，一听嗓音，就可以听到浓浓的 Bruno Mars 的感觉。今天咱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您是怎么度过小长假的？或者今天还有一些什么安排跟计划？ 嗯，今天有什么的安排跟计划呢？我觉得大家呢，如果是我的话，像我这种宅男，有的时候会宅在家里去看一些纪录片啊，你知道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爱好之一了啊。那从今天开始呢，你可以来观看这么一部纪录片，由无人机航拍的创作视角展现中国之美的纪录片《最美中国大有可观》第二季将在后天在优酷来上线播出了啊。 嗯，就是宅男的选择啊，我没有勇气出门去面对人山人海，但是我在家里看你们用无人机为我航拍出中国之美。 对，比如说我去不了故宫，但是这一季的节目呢当中就包括了故宫，对不对哈？ 对， 我可以在航拍的这个视角来俯瞰一下故宫的全貌哈。 是，还有像中国天眼工程啊，都可以在这当中看得到的。 嗯， 因为这个纪录片呢，刚刚提到了是无人机全景航拍的，所以说大家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种你从未见过这样中国的感觉。 嗯， 即使你到了这个地方，你也不一定会像无人机一样去那么高，就有它那样的视角。所以说这个纪录片呢，在展现美景的同时，大家还可以看得到展现人呐、啊，以及我们这种传承千年的古老技艺啊，还有气势磅礴的现代工程都会融入其中。 对，而且呢，这个纪录片当中呢，最终呢是比较关注人文的这一部分内容，所以呢，最终呢所有的内容都会浓缩成一位匠人或者是工程师的剪影。哎，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无论再伟大的工程，实际上都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人所组成的，对不对哈？ 对，后天就可以看得到了，《最美中国大有可观》在第二季的时候、优酷上线。 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于艾怡良的一首歌曲《拼图》。不管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生来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我想在这个壮美的中国的秀丽河山当中，都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拼图啊！来听到这首歌曲。 虽然已不是他的话题，那些被思念重复回放的影像，每个画面里我都有你，我要付出的人控自己，那上天很公平，爱会被爱抱紧。时过境迁，想起是你弥补了我习以为常的空虚。 是来自于安以良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拼图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被低估的女歌手啊，有很多歌单曲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哈。 嗯，之前呢在一些奖项当中也收获了一定的肯定，但这歌曲的名字让我很想跟大家聊一聊。 嗯， 有些人呢喜欢在家里就是冰箱上贴很多的冰箱贴， 对， 他每去一个地方就会买这个当地的这种东西，然后来贴上去，然后久而久之就完成了一个拼图。比如说朋友去家里的时候，哇，你冰箱怎么贴这么多这冰箱贴或者啤酒起之类的东西啊，你看这是我去哪里买的哪里买的，通过自己旅行的足迹来完成一个冰箱的拼图。 你知道我上周其实跟我的朋友去这个故宫去转了一圈， 嗯， 他找了好几个文创商店，就是为了买到一个御膳房贴到自己家的冰箱上啊。 御膳房， 对，很有意思，就是人走到哪里，比如这个是尚书院啊，这是御膳房等等，就是好像有一种怎么说呢，特别奇妙的感觉。但是他自己也说了，他自己去全世界的各地去旅游，其实真的很喜欢买一些冰箱贴来贴在冰箱上面哈。 对，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是怎么度过小长假的，或者今天还有什么安排跟计划。魏树林也说上班呢，一直在上班，并且连续一个月上班了。 嗯，向劳动者致敬啊！今天呢是最应该向大家来致敬的日子，对不对哈？ 这五一小长假都没有休息啊，老板加工资哦。 是的，好了，继续来听听歌，来听到的是羽泉为你送出的彩虹，希望你的心里还是能够开出一朵彩虹来。 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 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我知道你一直把我放在心里，但我希望你能行动起来，将我变成现实。机会来了，关注中国国际航空官方微信参与活动，让梦想迈出第一步，我们愿与你一同用全新旅程触及全新高度。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不只是陪你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啊，每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运动的知识，再加上之前的音乐早餐，我觉得这就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天了。就是早晨呢有很有运动的活力，又感觉很有饱腹感的感觉，对不对？ 对，但你知道小长假会很容易把人就变懒，就是平常呢可能上班我每天早上6点钟、7点钟就要爬起来，但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啊，我可能睡起来11点了，好了好了，就饭不用吃了。 你在想象，你今天绝对不可能11点起来。 想什么？我是要来给大家直播的人。 是啊， 是。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说，哎呀，都放假了，别难为自己了，不要去运动了，怎样怎样的。 对， 来来来，当你有这种懈怠的方法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榜样的力量来支撑你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国家羽毛球队在亚锦赛当中的一些成绩哈。2018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呢，前天在武汉落幕。中国羽毛球队呢，是由李俊慧和刘雨辰以及王怡律以及黄东萍分别斩获了男双和混双的两项冠军，但是呢，这个男单决赛当中，陈龙呢是0-2不敌桃田贤斗，而女单的决赛当中，陈雨菲0-2输给了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都无缘冠军，也算是把最重要的两个奖牌给丢掉了哈。 但是整体来看，就是说这样的成绩是掩盖不住国羽现在正处在低潮的一个现实状况哈。因为国羽在汤尤杯的主要对手呢是来自亚洲的日本队，但是世锦赛上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包括欧洲选手在内的各方劲旅。所以这次亚锦赛呢，可能更多的面对的是日本选手，但是像汤尤杯这种老牌的赛事当中啊，带来的压力就更大一些。 对，你看这次亚锦赛当中呢，中国队和日本队各夺两冠，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最重要的单打基本都是被其他的这个选手来夺得了啊。那很明显，中国羽毛球队呢在男子项目上的优势已经不在了嘛，但是女子选手现在呢还明显有点青黄不接的感觉哈。 但是这次我们其实是要为了冲金东京奥运会来冲金做更多的准备的 准备、啊、 那像日本队呢已经强势崛起了，在几乎所有的项目当中都涌现出了能够占据亚洲领先地位的运动员、但这次我们男单在亚锦赛上这些参赛人员算是变化并不怎么明显， 就确实不太明显了，就一直是有林丹嘛，对不 对？ 对， 还有这个里约奥运会的冠军陈龙还冲在第一线，新秀石宇奇在去年前年就已经算是新秀，但今天感觉还是一个新秀哈。三个人的表现呢，这次是被完全禁赛之后的复出以后的日本的23岁的年轻选手桃田贤斗完全是盖住了哈。后者也是连胜了这三位，是完美的表现，最终折桂啊。 所以可以预见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桃田会是我们中国男羽的最大对手了。 是。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这个国羽的男双的新组合发挥出色。尽管第一男双张楠和刘成在半决赛失利，但是两位身材又高大、年轻无极限的队员刘雨辰和李俊慧，给这个项目的国羽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最近呢，其实在北京街头当中也能看到很多人在打羽毛球啊，大家不光自己平常运动的时候这个玩来娱乐一下，我觉得也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国家队的这种高水平的一些比赛啊。虽然国羽现在暂时有些难关，但是我相信他们最终应该会解决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处境跟困难，对不对啊？ 我们在里约见吧。 好，来听听崔健的解决。 对不起，东京见，里约已经过去了。里约拿到冠军了，已经。 OK， 东京见， 东京见啊，各位。 也是懂问题很多，不过也是，总是没什么机会是很大的问题。当风盖的力量缠着我，他做的事儿我的念头是不理解的。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Cheap Trick 带来的 Surrender， 这是这个电影《超能陆战队》当中二当中的一首单曲啊。因为你知道那个《超能陆战队》当中的主人公星爵呢，经常是把地球上一个90年代左右的这个磁带一直来回在播放，所以他播放的基本就是七八十年代的一些黄金单曲啊。 对，但是现在的这些好莱坞的大片的名字啊，经常容易搞混，比如说《超能陆战队》啊，《复仇者联盟》啊，还有之前大白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我已经 超级特工队是不是？ 也好像也不是，就是反正总之这些名字就很容易让 人就记住大白就是了，是吧？ 对，就大白的那个电影就好了。那现在呢，《复仇者联盟》也上了第三部了，你还记得他当中都有哪些超级英雄吗？ 那我记得，我刚才说到星爵其实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这个里面基本就是一个小配角了，其他的就是像什么钢铁侠呀、绿巨人啊，啊还有什么黑寡妇之类的哈。 嗯，就每一次出现的这超级英雄的角色都不太一样哈。 对。 那这一次呢，是在周末上映之后了，横扫的北美和全球的票房，也是创下了北美和全球电影市场首映的周末票房新高。 真的是挺厉害的哈，因为大家真的是期待太久了。周末三天呢，《复仇者联盟三》这个无限战争在北美的票房实时入账就已经达到了2.5亿美元，大概是约合15.8亿人民币，打破了2015年《星球大战：原力觉醒》2.48亿的美元的记录，也成为了北美票房史上首周末成绩最高的电影啊。 那现在的这个成绩呢，还是没有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上映的情况之下。 对， 所以想象一下哈，大家期待已久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在上映之后，整个的这个票房成绩还是会再创一个新高的。 是，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期待一下这部电影。所以这部电影的票房，我估计会让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对去看这部影片的应该已经开始有点跃跃欲试了。但是我在这边稍微友情提示大家一点啊，就是复联这部影片呢当中确实涉及的人物太多太庞杂， 主要还要带个小本子进去做笔记吗？ 应该，我觉得应该要提前先做做功课了，要不然你进去谁都不认识怎么办，对吧？ 主要这已经是第三部了，你知道前两部的一些故事线索不知道还会不会在这一部当中延续，可能你会找一个从来没有看过复联的朋友跟你一起去，他会完全摸不到头脑。 所以呢，我觉得带这样一个朋友去也不错，就是你还能够当一个讲解员，不过呢旁边的人估计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他要给你扔瓜子壳的话，你就可以投诉他了。都是电影院当中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可以排前三名了。 对啊，我们都大家都来看电影的，何必要彼此为难呢，对吧？哈，好了，这是这一时段为你送出的相关资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 这就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纪念金条吧？哪里买到的？ 当然是中国银行了。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品质有保障，权威发售最靠谱。 2008年奥运金条我错过了，这次可不能再错过冬奥了。 哎呦，那您可得抓紧了，有的稀缺产品全球仅2022套。 好了，不说了，我现在赶紧去中国银行预定了。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你的才华洋溢，眼神有魔力，所以从来不介意演一个万人迷，享受暧昧友谊。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吴莫愁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Super Moon。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啊，在这个今天的小长假最后一天，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是怎样来度过小长假，或者今天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跟计划哈。 嗯，虽然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但是还要抓紧时间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哈。 对， 因为其实说小长假长假可是也只有三天而已 确实好像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长假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势利的这么看，因为呢，你看最近呢，一个澳大利亚人呢是全新的定义了一下成功的概念。他说，不是有钱，而是开心跟健康。这几天如果能找到一些开心跟健康，我觉得也算是不错的哈。 嗯，因为很多人呢会利用好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哈，去创造价值， 嗯， 可能就是赚钱。但是现在特别是哈，已经步入到中年或者说老年的一些人群，他们会觉得说，开心跟健康才是他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对，那最近的一个调查发现呢，很多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成功并不等于高薪，而是开心跟健康是最重要的。那么有超过七成的澳大利亚人首先表示健康是成功的首要关键的标志。另外呢，据报道来说呢，有职业社交平台的最新研究表示哈，他们认为呢，这个之前呢，他们可能成功的是觉得建立在这个最事业成功的这样的一种基础上嘛。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建立在幸福跟健康的基础上，而且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早就已经过时了，而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平衡好家庭跟工作的关系。看你能不能愿不愿意在家人跟朋友身上多花点时间，或者是愿不愿意更多的去陪陪自己的家人去旅游，这才是成功的一部分的标志啊。 嗯，因为就像刚刚说到这种传统的方式啊，觉得说有钱才是成功的一个标志。 嗯， 那么到底多有钱才算是呢？ 对 于澳大利亚人的一个调查，他们也有不到两成的人表示说，我觉得年薪达到10万澳元，差不多折合人民币就是48万。 嗯 嗯，这个达到48万以上才能够算是成功的关键。 哎呀，这个成功还是挺难达到的啊。当然了，这个人们的对成功的定义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公司去关注一下这个员工的健康跟幸福感。因为员工在挑选公司的时候，肯定会选择跟自己观念一致的公司嘛。这种温情脉脉的公司，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对不对哈？ 对，就是现在人们想要的工作不再是朝九晚五了，而是要在工作当中获得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嗯， 也能够寻找到激情， 对， 并且呢，想在一家可以自己有所作为的公司当中工作，同样也可以兼具自己的家人还有自己的爱好。 嗯，我觉得这个人们的专业能力呢是由热情和目标来驱动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想象一下自己的现在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太艰辛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反正今天还有最后一天假期，你不妨去给自己放个大假。我觉得简单的事情才可能是最浪漫的。来听方大同，简单最浪漫。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就觉得温柔，就算我全身湿透，我们的晚餐可以很清淡，就只有白饭没有烛光，但却温暖我。为你修理好电器，为我盖好了被子，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You're my love， 你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别只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体贴比喻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别只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在家曾说 Yes I do。却会记录在我们的回忆，没有什么事看看都心急，一个我快乐，我

斯兰卡带来的一首歌曲 Free 啊。甜蜜的感觉啊，在五一的假期这一天来送给你啊！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听到的 Lanka 的 Free 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真的那种甜蜜的，或者是去吃点那种甜甜蛋糕的感觉哈。 建议你去一个地方，我们俩这套路会不会太深了一点啊？ 太明显了哈！ 五一假期正式开放的北京欢乐谷四季项目甜品王国， 对 这个项目呢是主打的主题公园加上动漫 IP 情景，代入式游乐体验。因为欢乐谷在北京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里面的一些设施啊，就有的说，哎，我去180次了，真的不想再去了。那这一次呢，也是新增加了14套游乐设备，像蛋糕秋千啊、跳跳糖啊等等等等，还有演出来吸引大量的游客。 也就是说，人家欢乐谷其实也知道你们也不想一成不变，对吧？在适当的时候，别人也会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动的。比如说这次，我觉得这个甜蜜的感觉就还挺不错的，估计会吸引不少的少女前往，或者是小朋友应该会也会非常喜欢哈。 是，而且五一假期刚刚开哦，这东西还都称心呢。快去尝尝鲜吧。 好了，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带来的 Be Strong。 我害怕希望每天更靠近梦想一些，释放出的潜能力量，为我们的坚持而鼓掌，奋不顾身才能赢得漂亮，世界因为我而闪亮。 Cause that's the way I'll show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I'll make it work. Say oh yeah, say oh. So if I walk 站上舞台的瞬间，记住永远耀眼的这点。 Be strong, be friends, 坚持到底是我不变的信念。只是一种考验，付出一切后就不会觉得后悔，我身怀绝技，每个为荣耀努力不懈，释放出的潜能力量，为我们的坚持而鼓掌，奋不顾身才能赢得漂亮，世界因为我而闪亮。 Cause that's the way I'll show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way I'll make it work. Say oh 来自于派伟俊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Be Strong。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来说到的来自于欢乐谷的最新的一些项目，大家啊，这样今天呢还是可以再去游玩一下的。当然呢，我们继续来说到一个来自于西藏的景区啊，估计今天想去的话有点赶不上了，但是最近如果你能请出一些年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对，去年跟大家介绍过，这个西藏有26个国家重点景区是执行这个淡季半价的门票政策。那么现在呢经过研究决定说，将对这个 本来是决定是4月30号就是 截止了， 对，截止了、那现在呢将有一些景区是适度的延期到6月30号，您去的话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半价的优惠政策的。 是从5月1号开始呢，全区对游客参观为主要客源的重点国有3A 含3A 级以上的景区延长实施淡季门票的价格半价到6月30号啊。当然一些非3A 级以上的重点国有景区呢也可以参照执行啊、当然这当中呢是不包括布达拉宫的，因为它的承载量已经达到极限了，所以不在此列啊。 嗯，对，每一次去的时候都提前是要预约的，也是保护这个建筑。 嗯， 那大家这个五一长假今天聊了一下哈，怎么度过的，或者说呢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可能更多朋友还在路上，我们可以明天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 是的。 要提醒大家的是，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晚上这个小长假高速免费的政策就要结束了。 嗯， 因为按照通常的这种惯例哈，是9点钟恢复发卡，到了12点钟的时候正式就已经开始计费了。 对， 所以晚上你要是返程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避免到这些比较拥堵高峰的状况去，导致哎晚上回来又堵了几个小时进不了门啊，影响明天的工作。 当然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是呢，今天的天气还是有一点点阴晴不定的，而且一会儿有可能会下雨，所以呢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受到昨天的东北部弱冷空气的影响，京津冀的这个污染形势的逐渐缓解，但是呢今天呢还是有一点点轻度的中度的污染啊。 哎呀没什么没什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我们觉得很快就可以恢复到这个良好的水平当中了。 对， 还是不要让天气影响到我们度过长假的好心情了。 嗯，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早晨为你送出的2个小时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我们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各位， 拜拜。 冷战